山林恢复和国土环境保护部门工作者会议2月6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凤柱同志、党武装力量机关、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各道市郡党政权机关干部、山林恢复和国土环境保护部门工作者。会议分析并总结了去年山林恢复战斗和国土管理总动员工作的成就和经验，讨论了实益深远的今年要在这项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的对策。会上记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会议还分析并总结了去年山林恢复战斗和国土管理总动员工作中的偏向。会议参加者观看了一部收录去年山林恢复战斗和国土管理总动员工作情况的录像片。